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爛啦。 誒，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啦。喂，你平時食？好啦，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五晚嘅呢個叫做紅色咖喱飯。 係，今晚都近近地。 北京咖喱飯 係嘛？北京咖喱飯。 北京咖喱飯就屬於北京菜，就屬於山東菜嘅系列，就咩咧？相當肥膩嘅。 好肥膩，好多油， 好容易食滯，同埋咩咧？就好多馬屁味啊！ 味好濃烈， 係啦，味道十分之濃烈。咁咧，上次我哋都講咗少少噶啦，呢個拍長毛啊，我哋 direct call 啊，長毛嘅金句就叫做拍馬屁就拍著馬春袋咁樣。咁咧就相當之準確，我覺得。但係呢股馬屁風咧，我估喺十九大之後咧，就瀰漫香江啊！ 其实开紧十九大已经香港已经出现添 喎。第一个就是白头佬啦，大家都知啦，白头佬咧就冲出嚟咧就话呢股清风啊，就令到中国就免于系统性嘅金融风险。稍有常识嘅都知道，中国免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系两个原因。第一，人民币不是国际嘅货币，冇国际兑换嘅呢个咩？第二，中国嘅呢个金融市场包括嘅资本账系唔开放嘅。 嗯， 先至令到佢避免呢個所謂嘅2008年金融海嘯嘅衝擊。 大家要搞清楚啊！呢個白頭佬係講唔係講周融啊，係講任志剛啊。 任志剛係啦。第三，中共係有暴力救市，可以將沽空嘅拉 Q 嚟嘅。全世界除咗中共之外，冇人因為沽空而俾人拉嘅。 哇！真係有中國特色嘅股票市場操作啊！ 你唔好以為香港嘅雙普選就係國家安全問題。包括在股票市場沽空都是國家安全問題， 金融穩定或者所謂穩定都是國家安全問題， 都是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管的。 嗯， 不是屬於國務院，亦都不是屬於呢個中正監咩嘢，係屬於習近平管的。咁所以我就話有咁樣嘅系統，有咁嚴密嘅監控制度，係人滴水不漏，係人都唔會沽空啦。咁所以我就話暴力救市，全世界都做唔到嘅呢啲嘢，呢啲中國模式咧。白头佬话可以向外推广，我就真系谂唔到将沽空列为刑事罪行，有乜方法可以得咧？ 而家共产党经常讲话充满自信，政权充满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啊嘛，我就觉得归结埋一项嘅叫马屁自信。 马屁自信 就是马屁越拍越响，咁就有自信啦。咁样呢就等于夜行吹口哨嘅 大话，越吹越大。 很多人夜晚黑怕鬼，一路行一路自己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首先催眠自己先。 是啦。咁呢就表现到好轻松咁样，我唔怕鬼嘅，我唔怕鬼嘅咁样。突然间如果有个人行出嚟呢，即刻弹你。咁所以呢就呢度马屁风。嗱，你话完呢其实唔係。十九大只係开始。 开始。 是啦，呢股马屁风。 新时代嘛，因为係。 新常态。 是新常态。 不是北京嘅新常态，就係香港嘅新常态呢个係。嗱，話説咧就有一單新聞，我唔知啊，范國威有冇睇開信報啊？你 信報啊，有時咯，唔係經常睇。 我就冇睇好耐嘅啦。咁啊，話説咧就上個禮拜咧，阿徐少華就將林恆子嘅兩篇社論傳咗俾我。 哦， 咁一篇咧就係講咧，香港應該立即推行簡體字。 推行簡體字。 係啦，同埋咧，泛民嘅議員咧就無謂再花時間咧喺政治問題裏邊。就應該速速組成一帶一路考察團，分批去一向一帶一路國家考察， 哦， 配合國家嘅呢個發展總戰略，係 嘛？ 你有冇睇過篇嘢？ 我睇就唔係睇呢篇喎，不過睇另外一篇咧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就話喺香港就未來日子咧都冇乜好運行噶啦，雙普選咧可能就即係唔使再諗噶啦。咁啊，當中共啊831即係人大框架落咗閘之後，咁所以咧。香港反對派、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的出路呢可能呢就要想想了。其中一個叫做忠誠的反對派的話呢可能呢就要自我轉化， 由民主派變為民生派咁樣。 哦，咁佢跟住接落去就去一帶一路考察咯。 系啊， 系啊， 仲有噶，即系话香港嘅宗教人士啊，既然十九大之后咧，极有可能咧，北京就会下令系会组成呢个爱国教会，咁就叫香港嘅教会咧，或者宗教界人士，不如自己自动献身咧，就谂下积极考虑一下咧，自己系去筹组，就唔使等北京下令啦，咁样。我睇嗰边就咁样讲嘅。 嗱，呢个咧就大众就唔关心，因为坦白讲。林恒子的文章，哎，阿莲不要闹林恒子住香港先， 佢都顶唔顺， 系佢顶唔顺啦， 未讲到动物权益可能，系入币入去担心可能， 担心 可能，但系香港大陆化到佢哋都危险。 嗱， 个 问题就系咁啦，大众咧其实冇睇好耐啦，已经坦白讲，信报自从呢个郭彦明上场，收咗连月增嘅专栏，停埋戴耀廷嘅专栏，就卖咗俾李泽楷之后，大家都知咩料噶啦，系嘛，商人就冇唔会做无本生意， 嗯。 商人收购香港媒体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立投名状，同共产党立投名状，因为媒体是蚀钱的。咁你点样 烧银纸啊？ 点样通过控制一个媒体公司在第二度赚翻翻嚟咧？咁样，即系商人就 系 讲呢个 leverage 嘛。咁就靠咩咧？就系靠出卖香港嘅言论自由，同埋帮共产党喺香港进行政治宣传。 小马大帮忙， 系 啦，即系明古开锣，又或者系背书。 咁以往咧，我觉得咧。坦白講，香港有腰骨的人都不多，即我就很接受彭定康的講法，亡港者港奸咋， 亡港者 這個我的翻譯來的，他原文的英文就不是這樣，他就說香港一國兩制最終是會毀於就是向北京獻媚的人手上，太長了，我覺得亡港者港奸咋，那就你做得很 obvious 的呢，那些來來去都幾個而已，梁振英啦、劉兆佳啦、趙善波啦，其實民建聯那些都不敢那麼 obvious 的，都是小馬大幫忙，係嘛？就呢個譚慧珠啦，嗰啲 譚慧珠、范徐麗泰、 范徐麗泰啊，嗰幾個啊，梁愛詩啊等等。咁其他本地嗰啲左派咧，一路都係咩咧？就係揾位，就係有得匿就匿。我諗你認識啦，以前立法會嗰啲建制派，最多就舉手就舉，言論就唔講就係啦。到時 佢哋未去到嗰個水平嚇，亦都係有一種情況就係佢哋嚇。 但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嘅悲涼啊，唔係悲哀添，就係咧。呢股馬屁風去到咩咧？係要人人過關，就等同於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一樣，係唔可以有反對票同棄權票，係所有人全票要舉手通過， 只係能夠表忠， 係啦，唔係即係你唔表態都唔連不表態嘅自由都冇，你睇嗱，好多人話冇反對票，其實連棄權票都冇嘅，係嘛？習近平會問嘅喎，有冇人反對？边个敢先？大佬 嗱，我哋早一两集系有讲过呢个威权主义同埋呢个独裁专制政权。 其实我都系独裁 嘅，或者英文 totalitarian， 即系呢个极权主义。点解中国大陆嗰度出现就系威权主义或者专制咧，都容许某个嘅经济自即系经济自由俾你，咁啊政治上边咧，你亦都只要唔出声嘅话，唔挑战个政权嘅话，呢个政权唔会随便惩罚你搞你。 嗱， 咁但系专权政府就唔断啦。 举例。威权咩咧？譬如我哋熟悉嘅新加坡，或者系马来西亚，新加坡有反对派噶，系嘛，一样有噶噃，工人党，或者系上一次选举赢咗新加坡外长个女仔，系嘛，靠互联网。另外马来西亚有反对派安华，或者而家新嘅领导，统一嘅呢个即系所谓青年伊斯兰运动啊，同埋年青华人啊组成嘅反对派，反对呢个盟统， 盟统 系啦。佢都係兩種兩大勢力喺度角力嘅， 嗯、 就唔係話立刻就可以冚曬，即係反對陣營噶嘛。係佢有好多呢啲我哋叫 draconian 殖民地法例，都係英國時代留低嘅，新加坡同馬來西亞都係。不過佢政治上咧，佢都有一套選舉嘅制度。嗱，上一次安華爭啲係領導反對派贏得大選嘅，其實佢總得票係多嘅，不過議席贏唔到啫嘛，過唔到半數啫嘛。咁所以我就話呢個所謂威權咧。就是一種叫做 soft 嘅，佢 soft 嘅程度，除咗經濟自由之外咧，佢政治上嗰種壓迫性咧，係唔會去到一個反對票都冇。 趕盡殺絕嘅，而家係要求你完全 完完全全全嗱，而家香港去到個地步，我睇完林恆子嗰兩篇嘢咧，咁我朋友就問，究竟會唔會林恆子係曲筆咧？ 诶，我都有谂过。 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我都有谂过，因为咧里边有啲好多嘅名词啊、字眼啊，佢系用括弧嘅，有用引号嘅， 系 佢用引号嘅系吓。 嗱，但系我所熟悉嘅林恒子，嗱以往诶喺台湾嘅院流咧都出咗好多佢嘅作品集啦。嗱，如果呢类文章出于陶杰之手咧， 系 我就会觉得系曲笔， 系嘛？ 系啦， 但是如果出于林恒子之手呢，就一定不会是曲笔。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都不是用这个写作方式的。 哦，但他现在尝试开始都要大陆这样打擦边球，所以就引入一些新的过去。 我觉得他是蛊惑 方法呢，是 他是蛊惑是什么呢？用曲笔来掩饰擦马屁。 哦， 拍马屁。 是。 你明白吗？即是我搬龙门，如果你插我转态赖共产党，我就说曲笔。曲笔的意思就是我暗串他的。 暗串他。 是的，明就是歌功颂德，实就是暗串的。好了，到共产党看你篇嘢嗰陣時就覺得嚇嚇歌德派文章係嘛？果然是歌德派文章，歌功頌德派。 歌迪係歌功頌德派。 係啦，咁咪過關咯。我就話呢啲叫蠱惑，但我看完之後，我完全不覺得，因為如果是曲筆或者怪論啊，應該會揭盅啦。是吗？ 因为啲字眼用词咧，就系 共产党用语， 就是你感觉系曲笔，但系佢啲具体嘅建议咧，其实系好实在。佢甚至乎林恒子讲到埋话，即系你哋唔好香港人唔好假设香港嘅法律界。法律界的精英是天生就是支持民主啊，支持一个开放的制度啊，这些只是一厢情愿过去一些死忠的民主派，例如好像李柱铭误导的啫，这样啊，香港啊法律界大家记住啊，在十九大之前呢，其实已经从跟北京呢签署了一些备忘录，咁啊嚟紧呢未来日子香港的法律界呢应该好忙㗎啦，咁样是关注到即是同大陆嗰啲交往啊，甚至乎生意上面嘅来往啊，就 同 香港嘅自由民主呢啲咁樣嘅價值㗎啦， 嗱呢個都唔係新鮮事物嚟嘅，好多人就問呢啲大律師公會石永泰啊、譚允之啊呢啲點解會同共產黨搭上咧？咁我話俾大家聽，大律師公會咧係同北京大學嘅法律部門咧、法律學院咧係有一個互助嘅，而呢個北大嘅呢個法學嘅揸 fit 人係邊個咧？就係強世功。 強世功， 強世功就曾經派駐香港嘅中聯辦副主任，亦都係咧。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始作俑者，就是2014年6月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白皮书》的执笔者。习近平所讲的东西理论是来自强世功这位人物。 当年两支管治团队应该都是。 不是曹二宝的。 曹二宝的就是。 那个流一 点。是那些。 都执行了，不过。这个强世功是劲一点的。就是一路以来有一套所谓的对香港。嘅全面管治嘅模式，其實我同佢辯論過嘅，我認識佢嘅呢個，佢喺新華社嘅年代，即係中聯辦嘅年代。咁咧，阿陳冠中都寫咗一本書，特登去駁斥佢，因為大家都知道來者不善，係啊，其實天朝主義。阿陳冠中啊寫一本書，就係駁斥強勢功嘅理論。 哦， 即係話佢嗰種天朝啊，即係話以我為主，然後咧我俾幾多權力你就有幾多權力，呢種咁嘅睇法。 絕對冇剩餘權力， 絕對冇剩餘權力，呢個係源於強勢功嘅思想。 嗯， 即係話咧。强世功和石永泰就沟埋一齐嘅。上去嗰时咧，石永泰喺台上教书咧，呢啲王振民啊、强世功啊，呢啲法学专家就全部喺下边听课。嗱，你嗰下松毛松翼咧，就劲过呢个凌云坐梳化。唔系，共产党好叻嘅。嗱，三大 即系打院工， 三大法宝就唔系呢个。小米加步槍或者呢個不乾子加呢個羣眾運動，絕對唔係，係虛榮、女人、錢三樣嘅啫。要錢有錢，要色有色，兩樣都唔要，要虛榮嗱啱啦呢份。你諗下中國嘅法學專家個個膊頭有花坐喺度，聽你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教授香港普通法嘅基本概念喎。你想想几个人、啊、即是说等于有朝一日林郑坐在台下面听我们两个讲嘢， 也听我们政治咖喱饭， 是不是听我们政治咖喱饭？ 可能也有，不过不同态度。 一看落烟，哇！顶呢个 account， 咦？真系林郑嚟噶，系嘛？即刻松毛松翼， 系 讲都喐几钱重啦，系嘛？跟住林郑派个特首办主任嚟约我哋食饭，就话唉。阿 Carrie 咧好欣賞你做節目， 對你某集其中一個論點咧，就即係深表認同。 深表認同。不過你哋咧講一地兩檢咧，好多嘢咧資料，佢唔會話你錯。你哋資料唔夠。係 啦， 我而家話俾你聽。 可能認知上面大家有少少唔同，係有啲落差。不如咁啦，我哋傾傾。 嗱，咁就受溝噶啦。跟住咧， 踏出咗第一步。 係啦，踏出第一步。所以我就話咧，呢啲交流團啊，點解共產黨你以為佢真係搞旅行社嘅咩？咁中意搞交流團，係咪先？係嘛？當然，佢交流團裏邊嗰啲旅行社自己攬咗一筆先啦。嗰啲學校嘅交流團啊，企業嘅交流團，特別係學校，你知唔知啊？而家係判俾嗰啲中聯辦下邊啲旅行社做噶嘛。 你一定要有一些你才可以使到錢。 不是你即是公帑的錢啊，撥款啊，其實是 channel 了去 兜一個圈， 中 去了這些地方 企業。教科書就是商務啦，交流團就是下面的旅行社啦，咁就呢啲咁嘅包埋。 呢個真係悲涼，用翻我哋香港人嘅錢。 誒、哎，你話唔使交軍費，話俾你聽，咁呢啲係咩啊？呢啲係保護費嚟。 做翻統戰，做翻洗腦嘅工作，就係、是、做呢啲嘢。 香港人唔使俾軍費，不過要俾保護費。係。咁你寧願俾軍費定俾保護費？ 咁啊，軍費就清清楚楚，每年你即係佔咗幾多 GDP？ 軍費就俾軍隊， 有數字睇。 保護費就俾社團。 係啦，而家呢啲好多時候要依賴媒體，又或者係點樣咧，係揭爆，即、就、係、是、踢穿， 我哋 先知道，先睇到。 區議會係咪先？嗰啲咪保護費咯，一億區議會嗰啲咪保護費咯。頭先我講小學嘅交流團、中學嘅交流團，而家大學都有，大學嘅交流團，跟住咩企業都有， 企業又有， 係咪？咁嗰啲承辦嗰啲唔通蝕錢㗎？ 嗯，係咪？賺到笑啦！ 有咁貴，篤咁貴添啊？點解？因為你公帑啊嘛，明明收開。嗰啲咩永安旅遊咩北京五日遊可能收緊1800蚊， 等同啲政府工程咁咯，永遠都係有多冇少。 係啊，佢隨時收你2800添啊，係咪？你參加永安可能仲平啲啊， 高高一倍。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啲咁樣嘅模式，實際上咧就係咧一路以嚟咧就係喺香港咧就係已經係蔓延緊，我覺得。而家去到個地步，我覺得即係香港人點解咁抑鬱咧？就是、你睇到林恆子呢啲文章咧，嗱我真係我。同佢係暫面相識，亦都冇私交。同林太都係暫面相識，亦都冇私交。係咪？我都託我個朋友認識佢嘅朋友問清楚佢，同佢一齊行山嗰啲、 嗯， 真係想求證啊！我、 嗯、 究竟發生咩事？係咪嗱？陶傑就喺佢嘅專欄裏邊咧，都撰文去串佢嘅。佢就話：香江第一件筆寫啲歌功頌德嘅文章，又長又臭，下山500字都睇唔明。等我嚟啦咁樣，上尾作一段詩喺度。嗱，表面上嬉笑怒罵。但陶傑咧就相當之捉得到個 sentiment， 我覺得佢係用一種反諷嘅方式，即係話你林恆子寫歌功頌德嘅文章嘅水平都唔得啊！ 哦，林恆子諗住用翻佢自己建筆嗰種風格啊嘛，好多理論基礎，有奧斯丁，有法學專家，有呢個 就係嗰個 實用論嚇，講一大輪之後咧先去拍。 佢哋話你咁寫，明眼嘅人就知道你交行貨得鬼睇啊！ 兜一大輪，如果用我哋大學生寫 喂坦白 交論文咁樣嘅喎， 如果唔係徐少華 send 俾我，我真係唔會睇嘅。第一，我冇睇林恆子寫嘢好多年，我覺得已經 out 曬呢條友，錢又有，亦都曾經叫做香港第一件筆，其實無所求啦。即係我有時都諗，其實究竟香港人係咪真係衣食足，只有更多衣食而唔知榮辱嘅咧？係咪不斷追求更多衣食嘅咧？報紙其實你點解要為咗李澤楷嗰2億去賣呢？其實我喺節目都講過，你唔需要賣嘅，你咪委託好似《衛報》咁樣整個獨立嘅 editorial board。 因為2億唔係好多錢嘅啫。 係啊，係嘛？我啊退隱啦，係嘛？咁咪算咯咁樣。咁雖然你話住種植道都好危險嘅，因為有僭建係拆噶嘛，其實而家。咁啊，但係咧， 但留翻一個明星係會好啲嘛？ 喂，大佬啊，都夠啦。所以我就話好悲涼就咁嘅意思。唔係話信報今日仍然係一份值得大家去睇嘅報紙。坦白講，我真係冇睇好耐。我覺得香港01某一啲文章仲好過佢。嗱，雖然好多人話01有雜派嘅背景喺度，但係起碼我覺得龍景昌啊、岑建芬啊，佢哋做出嚟嘅報紙個格。是冇咁勾喎，真係。 佢哋係重要嘅時候，啲政治關口嗰陣時， 嗰啲佢就會歸隊啦。 咁係用社論嗰陣時咧，就會偏離路線啦。其他嗰啲咧，而家話咩？即係01社區啊、01政治啊、01女生啊、01嗰啲好多，佢分咗好多個嘅範疇嗰啲咧，係做得唔錯嘅，係。 係啦，嗱，就算端傳媒好多人話，亦都有雜派背景，即係呢個蔡華投資者。但你睇端傳媒啲嘢。是吗？有何一丝一毫的党媒的那种味道在里面。你相比起信报，我意思是说。而出自于林恒子的手笔，所以我就说第二个警号是什么呢？就是林恒子这样写居然没人讨论。 哦、 这个证明信报是玩完了。你明 白吗？没什么 人看、啊。你试下如果陶杰这样写呢，在网上面我估计、啊、花生指数。唔使啊，陶君能去炒啊！ 出咗都好似冇乜人知咁样， 出咗冇人知，冇人讨论。 赞下徐少华佢， 我就知道。 我起码观察入微睇得到。 蒋云好似喺苹果嘅副刊果子嗰度讨论过，跟住陶杰讨论过，我就喺我哋城寨嘅 Facebook 讨论过，就咁多啦。 啊，真系弊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影响力大幅萎缩。 如果见底就死啦，我就系话老共下一次究竟系咪再揾林恒子放闪咧？ 系。 即係話佢放線嘅水平其實同周融差唔多個效果。 嗯， 我就話呢啲就係露底 啊。哇，咪真係要求生存啊！信報要同呢個香港仔、醒目仔嘅《經濟日報》係去即係爭一日之長短咁啊！即係銷量嗰度希望追翻到，咁所以又要咁樣做咧，會唔會？ 嗱，我個我就話佢兩邊不是人，曲筆佢又寫到垃圾咁樣，係嘛？如果你曲筆就咩咧？學阿陶傑以前嘅怪論嘅寫法， 嗯， 係嘛？嬉笑怒罵，係嘛？有啲好荒誕嘅推論或者比喻，人哋一睇就明嘅， 嗯， 係嘛？佢又唔係喎，佢寫到好認真嘅， 係啊， 係啦。咁我就話作為讀者， 引經據典嘅真係 提出嘅，咁點解 好多理論 先轉用呢個橫排同埋簡體字咧？ 係， 如果你覺得香港要推行簡體字嘅話，全面推行簡體字嘅話，係嘛？咁點解信報唔做先咧？ 係。 咁所以我就話嗱，佢又講得好具體， 嗯， 所以我就快輪有陣時咩咧？天馬行空啊嘛， 天馬行空啊， 係嘛？即係話，譬如你想 語不驚人世不休， 你想串呢個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咁樣，咁你就話不如刪除毛澤東思想啦喺黨章裏邊，咁啊唯獨是留翻你習近平思想，咁咪最叻咯。 專集大大 係啦，嗱呢啲大家知係怪論啦，係 啊， 係嘛？又或者係。不如咁啦，同金正恩兩個結拜做兄弟啦。 係啦，天安門廣場上邊唔好放毛澤東像，放 習 大大像。 放習近平張相啦，咁樣係嘛？國歌就改由呢、這個阿、彭嫲嫲唱啦。 係啦，批評下《人民日報》出啦習大大張相唔夠大，因為當年毛澤東係全版嘅，今次都係四分一版啫。 琴日接見二千幾個呢個代黨代表嗰陣時候，我成日覺得江澤民係咪一個機械人？咁樣 學翻。學翻佢嗰啲， 我懷疑好似我出邊個叮當咁樣，係其實係遙控嘅，其實係嘛？即係你即係有陣時我就話馬屁時代，今日我哋嘅主題其實就係馬屁時代。我相信呢個林恆子咁嘅古怪狀況咧，有啲人就話都唔知係咪佢寫嘅，寫得咁鬼渣，可能特登寫得咁渣，但係都顯示到一樣嘢就係冇事發生，我點會寫啲咁嘅嘢？就算怪論都好，即係話有人要你交單啦。有人要你找數啦， 即係佢嘅投名狀可能係 係啦，即係話唔係，即係如果你冇事發生嘅話，咪繼續寫埋，或者冇人睇都好啦，你咪繼續寫咯。但要寫怪論又好，寫呢啲曲由曲到圓嘅言論都好咧，都證明顯示到咧，佢係有受人所託，要寫啲咁嘅嘢。等於阿白頭佬一樣啦。當日你知唔知就係同一時間就係呢個證監啊，中證監定咩？就是十九大代表接見記者嘛，同港台記者講啊嘛。 佢第二日嘅十九大開會，第二日講。 係啦，咁就講到就話政變啊嘛，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我記得。 當時講到 嗰陣時披露咗呢個 集薄熙來集團。 係啦，嗰陣時點樣係 周永康集團政變？係啦，接近政變咁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白頭佬亦都係咧收單嘅。 哦， 好啦，跟住而家第三張單 製造輿論。 中共教育部長陳寶生， 陳寶生 就話香港之所以有港獨思想，係因為教育出咗問題，特別係老師第一，第二係咩咧？就係學生冇培養到民族自豪感。咁啊，跟住就呢個出現咗直播李飛事件啦。嗱，而家咧，我唔知你點睇咧。我當日咧，我睇星期二咧，阿七七七出嚟講咧，好晦氣，我覺得佢。 可能好遲先收到 order 喎。 記者問佢呢單嘢嗰陣時，唔係好似唔係 exco 添嘛？ 係咪？ 係佢去之後去一個 visit 啊？ 咪就係 去 到 沙田定咩？ 去到邊度？即係個訪問個好似幼稚園，跟住出嚟俾人掟水彈啊嘛！係 係， 即係雖然離開八米啊，廿幾尺咁。 喺嗰度俾記者圍，就問佢學校教育局要求學校安排直播李飛喺基本法研討會發言，要求學生。去堂上邊去睇， 係啦，十一月十六號， 十一月十六號，究竟有冇呢件事？點解會係咁咧？咁啊，咁係咪要強制性咧？咁佢講咗話，其實冇嘢係強制嘅，你可以眯埋眼唔睇佢話。 係啊， 嗱，我覺得係相當失態。 呢個答法係佢以為好似好貼地，以為好似好入世咁樣， 我覺得唔係好失態， 以為普通牛頭角順數都聽得明，但係其實係好差嘅。 同埋我覺得我自己 feel 到咩咧？佢都發晦氣啊。 哦。 你咪眯埋眼唔好睇咯，咁啊，你明唔明啊？ 答咗佢就算啦。 系啊，你唔想睇咪唔好睇咯，眯埋眼。但系嗱，你谂下，如果呢张单系上边中共教育部推落嚟嘅，其实就唔需要呼佢噶嘛，真系。所以佢话佢唔知情噶嘛。喂，有个党委书记喺度嘅，叫做蔡若莲。 蔡若莲， 蔡若莲同教育部长陈宝生关系相当密切嘅。所以我就话呢样嘢根本就唔需要呼阿林郑去做。 即係喺學校直播睇李飛啊！ 但係政府回應咧，楊潤雄作為教育局局長，或者係蔡若蓮即係作為副局長，佢哋遲遲冇正式走出嚟回應。 楊潤雄好似都未有回應。 其他嘅局長係早過佢哋走出嚟講。 縮縮地啦，楊潤雄就話：我只不過係協助啲學校。 係。 如果表示係會轉播嘅話，我哋只係協助佢哋啫。咁 係。 係。咁啊，教協亦都出咗聲明，但係我覺得呢單嘢係相當惡劣。點解咧？有一有二。有二就有三， 直情啦！十九大期间，我哋睇到有张相， 即系话将来十九大三中全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咪又话继续喺学校转播 咯。十九大嗰阵时先见到大陆要连幼稚园学生都要坐定定喺度睇， 幼稚园学生 香港立即唔够一个礼拜就话要我哋嘅中学生要做一模一样嘅嘢， 仲要嗱佢喂，坦白讲，你问我。睇習近平都係睇個最大嗰個啊！李飛大佬，我都話呢類咁嘅官叫做人大法工委啊！我諗喺北京長安大街， 基本法委員會主席 一架車爆炸就炸死幾百個嘅，真係係嘛？你要香港勞師動眾，喂！你以為每間學校嘅課室都有呢個電視直播？ 唔係㗎，唔係㗎。 個電視係鎖住嘅，第一，第二係咩啊？係要安排咁多個學生。去禮堂嗰度做電視直播，不過電視直播係要有投影嘅喎，唔可能係攞個咁樣嘅大電視喺度播嘅喎，係嘛？咁呢個技術安排究竟邊個做咧？係嘛？係咪如果願意直播嘅教育局就會撥款俾佢裝呢啲投影機咧？ 佢而家冇講呢啲詳情噶，今日啊葉建源啊走出嚟見記者，就同記者講咧就話去信就問過教育局，教育局咧就話強調咗咧就話冇需要嗰啲嘅中學咧就必須係要有一個正式嘅回應，雖然佢哋可以簽回條係去回應做，一話唔做，但係亦都唔係強制嘅填一填呢個。 嗱，我就希望咧所有學校咧就公開回定唔回，我覺得做一個統計，俾日後家長啊。他哋入學嗰陣時作為參考，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呢個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政治風向指標。 嗯， 即係話嗰啲日後會推行洗腦教育、染紅嘅國民教育，甚至係偏頗嘅呢個歷史教育嘅課程咧，就會係主動去逢迎。呢、這個楊潤雄， 而好似培橋或者紅色背景嗰啲， 呢啲我冇期望嘅，鄉島嗰啲我絕對冇期望。 佢分分鐘唔係淨係中學生啊，係連啲 家長 連教師啊、家長啊招呼埋佢哋。 嗰啲冇得救噶啦，嗰啲嗱培橋嗰啲冇得救噶啦。 係咪啊？ 你送多去培橋，你都知咩料噶啦。 係， 我意思就係話嗰啲大量嗰啲教會學校， 哦， 寶良閣、東華三院嗰啲辦學團體，嗱、佢一定係撳呢啲嘅。坦白講，左校就自己都會做啦。 喐咗大嘅團體先， 佢梗係喐大嘅辦學團體嘛。 大嘅辦學團體， 辦學團體究竟下邊嘅學校有冇自主性話 say no 咧？嗱、 嗯， 所以我就話分幾個階段去講。第一，一定要公開，傳媒有個責任。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好在意呢樣嘢，因為睇得李飛直播嘅，將來將會有大量呢啲政治宣傳， 嗯、 會喺校園課室裏邊出現。 登堂入室， 登堂入室，好簡單啫嘛。教育局有個 database， 哦，得啦，搞掂寶良，搞掂東華。 嗯 搞掂呢個中華沙東誒呢、這個中華基督教會，搞掂聖公會，咁啊掂噶啦，好啦，咁我就話啦，家長絕對有知情權，係咪先？我將來送個仔咧去讀乜嘢課程嗰陣時候，究竟會唔會有洗腦課程嗰陣時候？呢、這個就係最好嘅 indicator， 係咪？就算你話你係直資都好，如果你播出呢啲撲街嘢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啲家長係千祈唔好揀呢啲學校，因為而家好多直資學校咧，其實嗰啲洗腦啊。 都係嗰個 好犀利嘅， 都好犀利， 好犀利嘅係重點嚟添嘛。 嗯， 重點啊，嗰啲撲到考入去嗰啲咧，反而使得仲犀利。 哦， 所以楊潤雄咪醒咯，兩個仔女都要讀國際學校。點解你自己嗰兩個仔唔睇李飛直播啊？咁我不如要求你告假，唔好嗰兩日翻國際學校，自己去現場睇啦，帶埋嗰兩個仔。 佢公開話當年覺得香港嘅教育制度係混亂又話複雜，咁所以咧就將 嗱呢個講大話 送去國際。 佢話佢因為曾經外派。所以回到嚟之後咧，為咗銜接方便咧，所以就送去國際學校。第一，你回嚟香港咧，唔係短期居留，你唔係 expat 嘅意思咧，即係話我係美國人，我嚟香港做嘢做一段時間，我會翻去美國，所以我需要讀一啲咧叫做啊 international syllabus 嘅學校 IB 嘅課程， 可以銜接得到， 可以銜接到美國嘅學制嘅，呢、這個就講得通啦。所以佢要入國際學校。國際學校嘅設立嘅原意。是 for 呢啲 expert 嚟香港工作嘅人，大家而家目睹嘅大部分嘅國際學校唐人街嚟嘅，講咩英文啫？大部分係香港大陸嘅學生嚟嘅， 八成以上都係香港， 有啲甚至一班裏邊啊，真係外籍嘅，即係金頭髮啊，個樣啊， 是真的外国人的呢是不超过两成。八成是 Chinatown。即是说什么香港的中产父母根本就不信香港的主流教育包括杨润雄。 嗯 你不是 expert 吗 身体最诚实啦做得教育局局长。 你杨润雄回来香港你是for长期在香港发展你的工作的。你绝对已经离开了你当时外派的国家的教育制度的。是不是你将来不会回到美国升学的你的仔。那你为什么要读教育你要读国际学校这个就是我就是说身体最诚实由罗范招芬开始。是吗 他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局长。 罗范招芬的弟弟不是读国际学校你想大家做一个统计啦我想问我所知很多现任的局长过去即现在弟弟可能大了因为他们都五十几岁很多都是国际学校的。 Trace 翻到底佢哋嘅子女 系 有几多系读 国际学校？你唔好呃人啊，真系唔好呃人啊，唔好话因为适应问题啊，根本就系你唔信香港嘅主流学校，因为你知道喺国际学校里边系唔会有共产党呢啲咁样嘅直播理非嘅嘢喺度。你谂下几虚伪， 好恶劣啊！我觉得 系啊，几虚伪啊！国际学校有普通话学，亦都好重视普通话教育，系为咗佢哋将来。在中国做生意好就业好这个是完全功利功能的功利性的考虑。但是你说这些这样直播基本法坦白讲那些小孩听不听得明白一个问题普通话。第二这样直接去洗脑是很即係好 unusual， 我覺得真係。 唔係好醜陋地好似劉兆佳今日走出嚟講啦就算聽唔明白學生就算聽唔明睇一睇中國嗰啲領導人佢哋講嘢嘅神采，佢話咁樣都係好嗱。第一，中學生有冇一個足夠嘅社會認知去理解李飛講香港嘅基本法啦？講 咩叫全面管治權啊？ 全面管治權啊？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啦。語言有一個問題啦。劉少佳又不如啊，最好有埋呢個嘅字幕，所以聽唔明都可以睇字幕咁樣係。呢、這個係無所不用盡其嘅，係特區政府嘅獻媚。 第二，我覺得 表忠拍馬屁，其實就係、 是、我覺得直接。進入學校不會只是直播的將來直情入學校講 邀請你中聯辦將來就很忙了是、 哦、沒所謂的 他們就是 這個新的中聯辦主任是搞青年工作的會有大量的 agent 包括局長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就好像 奶媽都講了 譚鐵牛一樣即是勤於落區樣樣 奶媽都講了他會派那些政助去中學那裡宣講這個施政報告嘛是吗就是说政治教育是直接啊他不需要经过老师因为老师信不过嘛。老师有很多他觉得 是反动嘛。好啦现在他直接 bypass 的老师我直接找人入去讲直接直播。那将来有条周融的人我搞个这样的叫做国民教育研讨会咪又叫你直播咯。容乜易啫跟着李思燕上台讲都得的噃。 是啊搞到好大型。 是 容易 重资。不用政府一定给钱。政府一定俾錢， 即係考立名目啊，有啲名堂啊，咁樣去做。 係啊， 啊由基本法幾多周年嘅紀念咁樣係。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開咗一個相當惡劣嘅先例，大家唔好以為淨係一次基本法。嗱、坦白講，你話喺中學裏邊推行基本法教育，呢、這個我覺得你提出嚟可以討論，究竟點樣做？但你話直接將一啲中共嘅官員宣講基本法喺課室裏邊直播呢樣嘢咁有創意咧，我唔相信林鄭諗到出嚟。因为一个政务官是不敢提这些建议的。而这件事他那么晦气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大家终于明白那个副教育局教育局长是什么那个才是党委书记。 市长即是林郑作为市长都已经。 究竟他在共产党的地位里面是蔡若莲高啊还是林郑月娥高呢我敢写包单一定是蔡若莲高。 蔡若莲。哦所以蔡若莲的小朋友过身之后走出来第一就 免责。 那时候就不会扮啦眯埋眼睛看不到啦是。 梗是啦喂这个上司来的嘛。我等于很简单我说。那天林郑月娥颁发这个追班英勇勋章被消防队目邱兆明遗伤。笑口奇奇我看到那张相我都来了。我話：如果你話超越人類道德底線，呢張相就係超越人類道德底線， 即 係 摸定涼薄啊！ 嗰個遺孀同埋嗰個佢嘅細路兩個人係一面哀傷，而隔離頒緊勳章嗰個林鄭月娥係笑到牙都見埋，我就想問笑乜春啊你？系嘛？ 佢完全唔系唔懂人情 世故咁简单。喂，仲衰过六八九啊！ 你要记住，佢过去有好多次嘅经验出席呢啲咁样嘅场合， 一定 佢坐喺台下，即使佢唔系特首，佢坐喺台下一定知道嘅系。 六八九班英勇勳章都唔會笑啦。喂，大佬，你呢個即係乜嘢人嚟？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真係超越人類道德底線嘅喎，即係等於我去到靈堂去鞠躬嗰陣時候，對住人哋家屬謝禮嗰陣時候，依開棚牙喺度笑，喺度哈哈大笑。你諗下人哋啲家屬有咩感覺？ 呢個真係好差，極之惡劣。 係冇人係鄭松泰提出嚟嘅呢個。 哦，唔係，都網上面 網上嘈得好犀利， 好多嘅好多嘅即係市民已經覺得係好唔啱㗎啦，係。 係啊 ，K 寶出咗之後已經喺度嘈啦。係，但係你我就話，如果你咁重視道德，咁你又做咗乜嘢嘅表現出嚟咧？所以我就話，而家係道德淪亡，無論你係林恆子、任志剛，或者你係楊潤雄、林鄭月娥，在在都係示範緊一種咧公眾人物、知識分子。面对一个的强权下面那种的个人的尊严的沦丧，这个共产党是最厉害的，由斗争反右怎样对付知识分子，是要你不断自我批判，不断写文检讨自己。林恒子现在做的事跟那些人有什么不同？跟反右年代那些知识分子， 他将过去自己曾经相信的价值观摆在一 边，就是说我不理你是怪论定什么，如果我是一个看了信报几十年的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大佬，用不用这样？第二不看了，不看的话玩完，他不再要你歌功颂德，他要收你皮，是不是？你写完之后没有反应 的。但这个更加差，他宁愿我宁愿，或者很多香港市民，我想宁愿是好像肥佬黎的卖了他算了，无眼屎干净盲，就不要经过自己的手， 即是说有招 他搞差他。 黎智英在事实与偏见里面都是说香港人要推行简体字了，《蘋果日報》都應該多啲用內地嘅用語，同埋多啲報導一帶一路嘅新聞，咁樣喎。 呢個真係由你自己親手去葬送翻自己過去嘅價值觀， 會唔會將自己嗰份媒體用咁嘅怪論嚟去摧毀自己媒體？係唔會噶嘛，因為你係好大 risk 噶嘛。陶傑寫怪論係冇問題嘅，因為佢只不過一個專欄作家，佢唔係代表嗰份傳媒嘅，即係嗰個靈魂人物。林恆子就係信報嘅靈魂人物。 同埋係用社論去寫呢啲觀點出嚟， 社論係唔可能係怪論嚟嘅。金融寫咁多年嘅社論，從來冇怪論嘅。社論係代表咩啊？係代表知識分子嗰個嘅價值觀，同埋社會嘅道德良心。道德良心係容納唔到用怪論嘅方式去表達。但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專欄作家，我咁就冇所謂。 你可以天馬行空一啲， 咁就可以天馬行空，真係。林恆子其實就係所謂香港第一件筆，就係咁嘅意思。是吗？所以我就说这个也都是一个悲凉，物伤其类， 令人叹息。 即是我经常都说，其实第一排就是这样的意思。当你见到即是不忍见到这些这人变成这样，当然有些人就离开了，有些人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倒下，其实是。是吗？那你想想， 我其实不是说笑他们或者憎他们。而是我覺得一種很悲涼的感覺，而是你跟住你那個影響是會有骨牌效應喺度， 連鎖反應 是會有個連鎖反應喺度。咁我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下呢個馬屁時代。 好。